你一个红纸，盖着个下了山，秋风一个细雨，盖着个缠绵绵，像一个夜路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个梧桐，夜呀夜落晚，问一声情人红菊啊，几十里个人该几个再回山。 赞颂里个红菊，该几个到那山，山上里个包谷，该几个金灿灿，包谷种子该几个红菊折，包谷藏宝咱们穷人搬，紧紧拉着红菊手，红菊啊，大地种子该几个红了天， 不送你空中过，红颜里个少数，红颜的飞到海角，千言万语住红菊啊，小心躲吧，该说的明说。 这个舞斗江山里的船儿，该知破茫君晚茫，该知个江畔站，是万里泪光，恩情四海不能忘，红菊啊，革命秋风，该知个早回乡。 仗剑的手，心香里的谎言，脸在笑，血肉之情怎能忘，红菊啊，盼望里个早日带几个船到，是送你该知个月亭，望月一个亭上是个大高台，台高里个是张白玉柱，雕龙的画风放光彩，朝夜盼来晚上红菊啊，望红台，这台里个名叫，该知个望红台。